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肉一定和小二，豆汁儿必包九角卷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。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中国四大美女当中，西施流落民间后不知所踪，杨玉环激起民愤被赐死，也是死无可寻之地。貂蝉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，要去寻找她只好在古书里了。只有王昭君，她的墓还巍然坐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。这个美人不仅在古书上有所记载，在世人口中也是代代相传，真实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。那么王昭君到底以什么样的魅力深得我们如此的崇敬呢？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，却不情愿地被送进了宫。她本打算在后宫赢得皇上宠幸，却一不留神转嫁到了西域。几十年的异地生活让她穿梭在两国之间，她既是皇后也是使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美女惊鸿，王昭君。说起王昭君，在她入宫之前也就是个贫苦家庭出身，全家人都居住在南郡秭归，也就是现如今湖北秭归这地方。虽然那个年代已经不再是兵荒马乱的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，可是秭归这地方离城里比较远，属于那种偏远地区，所以比较荒凉，大家伙的日子过得也比较穷。王昭君的老爸带着一家五口人靠种地为生，种点红豆啊、山药啊这些个杂粮，等到收成的时候送到城里卖，那点钱别说是改善生活了，能勉强让一家子过活就算不错了。要是赶上江边上有老板需要人手帮忙拉纤的，王昭君的老爸还会叫上儿子和他一起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。王昭君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，所以像这些个体力活也轮不上他干，平时就在家里跟着母亲做点女工。别看家里穷，可王昭君的父母却都比较开明。当时的社会虽然都赞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但是老爹却觉得这女孩子会读书会认字儿，有助于培养内在气质。再加上王昭君打小就长得漂亮，所以在她那个小镇子上，王昭君也算是出了名的才女加美女了。建昭元年的时候，刚好赶上汉元帝下诏 征集天下的美女来补充后宫。镇子上的那些大官们为了能找机会巴结皇上，就找到了王昭君的老爹，让他把闺女送出去。老爹一听就不同意啊，哎呀大人呐，我家小女年岁尚小，再说了，我这穷苦人家出身，她也不会什么礼仪，怎么可能让皇上看上呢？再说万一要是昭君被挑进了宫，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，肯定得受欺负啊。您就行行好，还是让她在家里待着吧。人家老爹的想法也没什么错，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在送到宫里头，心疼啊。自己也不是什么攀龙附凤的人，就等着闺女大点儿能嫁个老实的庄稼汉，老两口子也就放心了。谁成想碰上这么一档的事儿，地方官员不管这个呀，可这秭归这个小地方就属你们家闺女最漂亮，不送她我送谁呀？再者说了，万一要是这个王昭君有朝一日成为了皇妃，皇上一看这美女是出自咱们这个地方，那还不是我们几位给保举的？这好处有我们的，也少不了你。于是下令，就把年方二八的王昭君送进了宫里。这王昭君打小没离开过家乡啊，这回只身一人来到京城，面临的将会是什么呢？她又会因为相貌出众，在众多美女当中脱颖而出吗？您别看这个下诏选妃，可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。招来的姑娘，皇上一看，喜欢就留下，不喜欢回去。您想啊，全国各地都往京城送美女，那人多的根本数不过来，这皇上要是挨个看，估计啊得腻歪死。而且这姑娘一般要是能见到皇上的，那肯定是经过层层筛选的，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的，您才能有机会见着皇上。您瞧这姑娘啊，打一到京城得先让太监进行个初试。太监眼睛尖得厉害，一上来就先看看这些姑娘胳膊腿啊，脸上的五官呢，说话的声音呢，有没有什么大毛病。如果没有，好，继续参加选秀。要是让太监觉得你哪儿长得不正常，或者他看得不顺眼，他就有权退货了。接下来的更仔细，这些太监老师们人手一把小尺子，人家得量啊，别一腿长一腿短的，时不长的还得让您走动走动。各部分零件不搭配的，仪表上看上去不协调的，当时就打回老家。接下来的审核就是转手给那些老宫女了。姑娘们进到一间密室里边，脱得一丝不挂。这些老宫女一会儿摸摸这儿，一会儿闻闻那儿，就怕您那皮肤不平整，身上有异味。这些审查都过关了，您就可以接受一个月左右的培训了。宫里的规矩多，而且人际关系复杂，甭管您是被皇上选作妃子，还是留在宫中当宫女儿，总不能成天到晚什么规矩都不懂，整天傻呵呵的混日子呀。人家要的那都是仪表大方、聪明伶俐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看您睡觉的时候老实不老实，别咬牙放屁吧唧嘴，说梦话撒癔症，这样绝对不能留下，将来惊了驾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听听，就这么一个选法能够坚持到最后的，那得是什么样的精品呢？不过这还不算完呢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让画师把这些选拔上来的姑娘挨个画一遍。人多，皇上哪有功夫和耐心看呢？一般都是靠这画像决定谁选进后宫，谁做宫女儿。王昭君以出色的条件进入了最后的选秀阶段，然而这最后一关她能否胜出呢？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，却不情愿地被送进了宫。她本打算在后宫赢得皇上宠幸，却一不留神转嫁到了西域。 几十年的异地生活让他穿梭在两国之间，他既是皇后也是使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美女惊鸿王昭君。画师画像可以说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了，能否得到皇上的宠幸都靠这张画像了。所以姑娘们为了让画师把自己画得漂亮点，全都往画师手里头塞银子。估计啊，这种贿赂手法就是当时选秀的潜规则了。塞不塞银子的后果就和咱们现在生活照和艺术照的区别似的。王昭君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姑娘，哪懂得这么多规矩啊。再者说了，和那些大家闺秀或者有钱人家的闺女比起来，他们家是一种地的，哪有那么多银子供他干这事儿啊？几次筛选，王昭君都觉得这些姑娘虽然家世比我好，可是长相我是充满了自信的，不就是画像吗？用不着贿赂，就按照我的本来面目画，我还就不信皇上不挑我。当时主笔的画师名叫毛延寿，准备要画王昭君的时候，一看王昭君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还特意拐弯抹角的暗示他。王昭君也不傻呀，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根本不搭理，还跟毛延寿说呢，你只要按照我现在的样子给我画张像就行了。毛延寿一看，哟，这姑娘口气够大的呀，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拿糖了。我混这官职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在我面前耍性子，看我怎么整你的。于是毛延寿提起笔来，这是整张画像最后一笔，本应该点到眼睛上，可是笔一下落点到脸上了。所有画像都画好了之后，太监举着就送到了汉元帝面前。汉元帝一边看一边评论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差点意思，哎，这也忒寒碜了。当时看到王昭君的画像的时候，差点儿笑出声来。哎呦呦呦呦，这姑娘怎么了？和前边那几位比起来，差的也忒远了吧？脸上长得这么不干不净的。于是把王昭君的画像往旁边一扔，让她当个宫女儿吧。就这样，王昭君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。宫女儿一当就是5年。平时他除了伺候那些主子们的衣食住行以外，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儿，就把大把的剩余时间用作充电，看书、练字、唱歌、跳舞、音乐、绘画，他简直把所有能学的全都学到了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有一次机会，他绝不会错过。因为时间不等人呐，这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？天天在这儿关着，怎么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？这样平淡的日子，王昭君也别无选择。直到汉元帝靖宁元年，南匈奴单于呼韩爷前来觐见，王昭君的命运无意间起了突破性的变化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呼韩爷倒真没少带东西，又是皮毛又是骏马的一大队人马，就坑坑吃吃的，好不容易来到了长安。一见到汉元帝还彬彬有礼，一副和谐的样子。汉元帝高兴啊，赶紧大摆宴席，好好款待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。这饭刚吃到一半，估计这呼韩爷也喝美了，举着酒杯就向汉元帝提出愿为天朝之婿的请求。汉元帝一听，好啊，你要是真成了我的女婿，你这匹野马就算被我拴住了。赶紧碰杯，生怕碰晚了人家反悔。为了让呼韩爷开开眼，看看自己国家的女人都有多漂亮，顺带手的再显摆一下自己后宫的人有多少，借着一点酒劲儿，就和身边的太监说了，去， 你们把那些朕没有临幸过的美女都给我招来，让他们过来敬酒。姑娘们一听这事儿，全都意识到了，这可是引起皇上注意的绝好机会呀，一个个浓妆艳抹，生怕再错过了。王昭君呢也不例外，这几年天天就在后宫里头做宫女儿，那些个和皇上偶遇或者天赐良缘和皇上一见钟情的美事儿，她一回也没赶上过。要是想脱离这种生活，要是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回一定要大败其他人，让皇上看到眼里拔不出来。好家伙，没过半个时辰，这些个美若天仙的姑娘就排着队的飘出来了，瞬间整个大厅就像一个大花坛。匈奴藩王哪见过这场景啊，他们那里的姑娘因为气候原因都是皮肤啊健康黑，个个带着小红脸蛋，浑身充满了野性美，再和面前这些姑娘比起来，简直啊一个是草原风景画，一个是水墨工笔画啊。这些个姑娘皮肤白皙，脸上的五官长得也是极其精致，个个给人的感觉都是柔情似水，快把这呼喊也给迷死了。借着酒劲儿，就和汉元帝说，愿为天朝之婿，也不一定非要公主，您要是愿意呢，从这些美女里边选一个也可以呀。汉元帝心想，你这提议我认可，这样还省得我麻烦呢。成啊，你看中哪个了，哪一位就归你。呼韩爷高兴坏了，立马站起身来，就是他，就是他了。汉元帝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观瞧，差点没撅过去，这么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正向他们盈盈施礼呢。眼前这位姑娘云环雾鬓，光彩照人，两道黛眉清颦微蹙，微露一丝幽怨，简直太美了。她是谁呀？她呀，就是王昭君。这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，不过虽然王昭君这回被挑选上了，可是嫁的却是呼韩爷，这回离家就更远了。等待这位美女的将会是什么呢？宴席一结束，呼韩爷赶紧就回了驿站，精心做起了准备，选择良辰吉日迎娶这位汉宫美人。那边呼韩爷高兴，这边汉元帝快急死了，原本是自己宫里的，就因为那幅画，结果这么漂亮的姑娘让自己转手送人了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造成现在这个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画师毛延寿啊。汉元帝一生气，杀。得，这个毛延寿愣是因为一个痦子要了自己的命。临行这一天，城里的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了，看着这么一位风情万种的美人，这就要远走他乡，还嫁了个匈奴老头，都替他惋惜呀。王昭君也是一脸的舍不得，看着长安城里的一切，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。直到长安城消失在王昭君的视线，一股悲伤是涌上心头，随手拿起了琵琶，弹出了一首怨词。自从嫁给呼韩爷之后，婚后生活并没有像王昭君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呼韩爷非常宠爱她，还封她做了宁胡燕氏，相当于汉宫的皇后，还答应汉廷两国之间永远保持友好关系。汉元帝也是依照王昭君临别时的请求，把她的父母接到长安妥善安置。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顺利，然而就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发生的事情也够王昭君应付的。 首先就是那个汉元帝，因为他后悔再加上思念，王昭君嫁出去还没有三个月呢，这汉元帝就归西了。紧接着就是王昭君婚后的第二年，就为呼韩爷生了一个儿子，可呼韩爷却没这命看这儿子长大成人，转过年来也死了。那一年王昭君才24岁，一个美艳少女三年的异地生活，也逐渐习惯了喝羊奶住帐篷。老单于死了以后，由他的长子刁陶莫高继承了王位。按照匈奴的礼俗，王昭君摇身一变成了刁陶莫高的妻子。新任老公对王昭君呢更是宠爱有加，王昭君也是为他接连生了两个女儿。幸福甜蜜的生活一直过了11年，就在王昭君35岁的时候，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。这回她不必再有婚姻上的转折，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参与匈奴的政治活动当中，想尽方法地拉近匈奴和汉廷之间的友好关系。王昭君的两位兄弟被朝廷封为侯爵，经常作为大使往返于匈奴和汉廷之间。后来王昭君还把两个女儿派到了长安，专门伺候太皇太后。直到王猛夺取西汉政权，匈奴单于认为他有不是刘氏的子孙凭什么成为中国的皇帝，于是边疆战事又开始响起。这个时候王昭君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没过多久就撒手了人寰。王昭君死后，他的墓就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郊。相传每到秋凉霜冷之际，附近的草木都已经凋零枯黄，唯有王昭君的墓还是绿草茵茵，所以当地人就把它称为青冢。王昭君是历史上的一代美人，她的扬名不仅仅是因为出塞和亲，更主要的是她出塞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，边塞的烽火熄灭了长达50年，增强了汉族与匈奴之间的民族团结。她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霍去病，这才让昭君出塞的故事成为我国历史上流传不衰的民族团结的佳话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。